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群姐姐晚安时间。晚安时间。 开始啦！ 一闪一闪亮晶晶， 晚上9点，睡觉之前，躺在床上，闭起双眼，小群姐姐和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睡前的半个小时。小群姐姐晚安时间。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晚安时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也许你还是第一次听到小群姐姐的名字，没关系，那就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做朋友，好不好？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这个时间，9点到9点半，我都会出现在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的这个频率里面。你可以通过收音机或者通过手机里的听听 FM 来听到我的声音。那么小群姐姐晚安时间会给你带来些什么呢？晚安的时间嘛，我们当然要听好听的故事，还有优美的音乐，还有很多好玩的有意思的东西。如果你在刷牙洗脸，那么就一边听一边做你睡觉的准备工作。如果你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了，那么就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我们准备开始啦。晚上到了这个时间，既然叫小群姐姐晚安时间，当然是说我们听完故事说完晚安就要睡觉了。可是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说，我不想睡，我还不困呢，我睡不着。这可真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。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间不想睡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接下来的故事里有个跟你一样有这样问题的小朋友，不然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办的。为我们写这个故事的是两位来自美国的大朋友，他们是玛丽·洛格和帕梅拉·扎加伦斯基，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天略童书馆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本非常棒的绘本故事。睡吧，像老虎一样。从前有个小女孩，哪怕太阳已经不见了，她也不想睡觉。她刚刚回到家里，她还抱着她的老虎娃娃，骑着滑板车。她继续在客厅的角落里玩，当妈妈说该睡觉了，他告诉妈妈， 我不累。 当爸爸告诉他 该睡觉了， 他告诉爸爸， 我还不困。 爸爸妈妈点了点头，说他可以不睡觉，但是要换上睡衣。爸爸妈妈已经拿来了睡前要读的故事，那是小王子，还有他睡觉要抱着的娃娃。 好吧，换睡衣就换睡衣。 他找出自己最喜欢的睡衣，是蓝白格子的，肥肥的裤子和长长的上衣。睡衣和夜晚的天空很般配。小女孩换上睡衣，可她继续说， 我还是一点都不困。 爸爸妈妈说，那好吧，那好吧，但是他应该去洗洗脸，刷刷牙。于是女孩来到了洗手间，她没有忘记把她的老虎娃娃也带来，就放在洗手台上面。哗啦哗啦哗啦，擦擦擦，呲呲呲呲呲呲呲呲呲，她洗了脸，刷了牙，又漂亮又干净，啊，感觉真好。然后她爬上床，哦，不是因为她想睡觉，而是因为她喜欢待在床上，她就爬上了床。在平平整整的被单下面，他伸展脚趾头，就像漂流在水里的水獭一样，他平躺着一动也不动。爸爸妈妈来到床边，帮他把他所有的娃娃都放进被子里，小狗、小熊、小羊娃娃，还有他的小老虎，哦，别忘了大鲸鱼。女孩问：“ 世界上的每样东西都要睡觉吗？” 爸爸说：“ 哦，是的。” 妈妈说：“ 我们的狗在沙发上缩成一团，已经睡着了。哦，不过它不应该睡在那里的。” 狗有狗窝，小女孩有她的床。妈妈又说， 猫躺在火炉前面睡得香极了，那可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。 猫睡在壁炉前，小女孩有她的被窝。 那么蝙蝠呢？它们不睡觉。 爸爸妈妈点点头。 哦，蝙蝠晚上不睡觉，不过在白天，他们会收起翅膀，把脑袋塞进翅膀里，然后用脚把自己倒挂在仓库里最安全的地方，睡觉。 小女孩看看妈妈手里的鲸鱼玩具，她问， 那鲸鱼睡觉吗？ 是的，它在海里围成一个大圆圈，然后一边慢慢地游，一边睡觉。 嗯，小蜗牛呢？ 小蜗牛会在自己的壳里把身体卷起来，卷得像一个肉桂面包卷那样睡觉。 那么连大灰熊也睡觉吗？ 哦，熊可是睡觉大王，他们在雪堆下面做上一个舒舒服服的窝，然后会睡上整整一个冬天。 一个冬天吗？那实在是太长了。 爸爸妈妈帮他掖了掖被子。 大多数的动物只在晚上睡觉。 不过我知道一种很能睡觉的动物。 哦，是什么动物呀？ 小女孩说， 是丛林里的老虎，它在不去捕猎食物的时候，就会找个阴凉舒服的地方，闭上眼睛就睡觉。它用这样的方法来保持体力。 哦，是吗？睡觉确实能保持体力。哦，是的，你说的太对了。 爸爸妈妈点点头，然后他们亲了亲小女孩，并且关了灯，站到了卧室的门口。窗外满天的星星在闪烁，一轮圆圆的月亮发出柔和的光芒，安静地待在天上。女孩看着门口的爸爸妈妈说， 我还是不困。 我们知道你可以整个一个晚上都不睡觉。 然后他们走了，把门留下了一道缝。小女孩的床又温暖又舒服，被子就像蚕茧，毯子就像鸟窝，不像睡在沙发上的狗。 它应该睡在自己该睡的地方。小女孩在被单下面扭来扭去，就像火炉前的猫一样，一直找到最暖和的地方。然后她像蝙蝠收起翅膀那样，把双手抱在胸前，她像鲸鱼围成一圈那样，把自己的身体团了起来。她像蜗牛那样卷着，然后又像沉睡的熊那样舒舒服服地躺好了。他像最强壮的老虎那样很快就睡着了。小群姐姐晚安时间，晚上9点开始，陪你度过睡前的半小时。欢迎继续收听小群姐姐晚安时间。睡觉是一件挺神奇的事儿，有的时候你玩得挺高兴的，可是突然之间一个大大的哈欠就让你很想很想很想睡着。可有的时候你明明已经在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，故事听过了，床上所有的动物都说过了晚安，小羊晚安，兔兔晚安，小牛晚安，小蛇晚安，小马晚安，小海马晚安，可是还是睡不着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好吧，那就再听一个故事。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两位来自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们是利兹加顿斯坎伦和哈德利湖泊，是由麦克米伦世纪童书为我们出版的。来听听大树的影子来我家。这个故事里有个跟你差不多的小女孩，我说差不多是因为她也非常喜欢淘气。她的名字叫露露，她的头发里插了好几片树叶，因为露露喜欢树。他爬到屋子外面那棵最高最大的树上，坐在最高的树枝上和小鸟说话。这棵树长着最长的树杈，树皮上流出最黏的汁液，树干上长着最大的树疙瘩。平时露露会时不时地爬到树上去，有时候不是为了淘气，而是去救不敢下来的小猫咪，或者去捡小伙伴挂在树上的风筝。当然，他还会爬上别的孩子不会去爬的树， 那种又高又直，而且树干上光秃秃，很难爬的树。就连别的孩子曾经摔下来的树，露露也不怕，他会照样的蹭蹭蹭像猴子那样爬到树顶上去。只要露露看到可以爬的树，瞧，他刚刚还在地上，可是一转眼儿，就跑到树里面去了。可是有一天，露露生病了，这下他不能再出来玩，更不能爬树了。露露只能躺在家里，在床上好好休息。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，这是鸟儿在叫啊，鸟儿想念露露了。树枝也是一样，树叶从树枝上一片片耷拉下来，看起来没精打采的。想念朋友的时候，谁会觉得高兴呢？唉，露露生病的时候，虽然能从床上爬起来，但是却不能到外面去。她站在窗口，看着窗外，她在看着那些想念她的树。我也很想念他们。生病的露露变得脸色苍白，不声不响的，不爱说话。窗外的鸟儿不再唱歌，树枝也垂头丧气。唉，没有人再去爬树了，只有太阳慢慢的、慢慢的爬到了上面去。阳光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，那么明亮，那么温暖。露露看着阳光爬到树梢上，心里非常羡慕。 太阳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爬上了树梢，又落下来去休息了。 到了晚上，月亮也做着同样的事情，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爬上树梢，又落下来了。第二天，露露坐在沙发上，她转过身，背向着窗口，背对着在阳光下发亮的树枝。这个时候，露露突然看到， 哦，在那儿，就在那儿， 就在露露窗户对面的墙上，有一棵最高、最大、最繁茂的树，那是太阳照的树的影子，在静静地等着露露。于是露露站起来，跳上床，来到那面墙边上。她踮起脚尖，用她的手指头一点儿一点儿抓住树枝，就这样在影子上爬上了那棵树。一点儿一点儿的，露露感觉到那么明亮，那么温暖。他在大树上荡秋千，转圈圈，藏猫猫。刚刚他还在这儿，可是一转眼就没了人影，他多快乐。 谢谢你，大树的影子，来我家看我。 我也想过要爬上一棵树， 哦，不过可不是在旁边没有人保护我的时候就这样蹭蹭蹭地爬上去了。 假如我想爬上一棵树，我会找一棵可以爬的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公园里的写着禁止爬树的树，也不是路边上很危险的那些树，而是爸爸妈妈告诉我，啊，这棵树很安全，而且是可以让小朋友爬的，那我们来试试吧。爸爸张开手臂，妈妈张开手臂，他们扶着我，保护我。这个时候就勇敢地爬一爬试试吧。没有大人保护的时候爬树，那还是太危险了。万一掉下来，嘣，摔破了头，噔，摔断了胳膊，啊，那可就麻烦了。现在嘛，很安全的方法就是爬一爬大树的影子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的窗外也有一棵树，不管是太阳、月亮还是灯光，把它的影子洒在你的床上，洒在你家的地面上，你都可以试试顺着影子爬一爬。要是实在没有大树的影子，那让我们来说一棵树，哦，说两棵树，说一说总可以吧。我来说，你跟我说，其实很简单，这是两棵树，山上一棵树，山下一棵树。山上的树嘛很粗，山下的树呢光秃秃，就是一片树叶也没有。嗯，山上这棵树很粗，山下这棵树很秃。于是我们就可以开始说了。现在我说，你跟我说，再加上一点音乐。是，山上有棵树很粗，山下有树光秃秃，山上树比山下粗，山下树比山上秃。再来一遍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山上有棵树很粗，山下有树光秃秃，山上树比山下粗，山下树比山上秃。你的舌头打结了吗？要是实在睡不着的话，那么闭上眼睛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，山上有棵树很粗，山下有棵树光秃秃，山上有棵树很粗，山下有树光秃秃，山上有树很粗，山下有树光秃秃。说着说着说着说着就睡着了。如果爸爸妈妈晚上也睡不着的话，那么让他们也来说一说，树很粗，树光秃秃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。你已经刷牙洗脸了吗？千万别忘了刷牙、洗脸、洗脚丫，睡觉之前一个也不能少。如果你很喜欢今天晚上的两个故事，或者想再把树很粗、树很秃好好学上几遍，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助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平台听听 FM， 在上面找到小群姐姐晚安时间，找到今天的日期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明天晚上还是9点，别忘了小群姐姐在这里等你啊。晚安，明天见。 晚安，小宝宝，睡晚安。